哎呦， 我是商品， 好家伙，你今天是怎么？这是属于下架回来了是吧？啊， 被退的， 把放假当正事了是不是？ 没有啊， 想话， 我天天盼着上班呢，我。 哎呦， 我告诉你，我过这几天节，我天天跟上班一样，我。 就刚才还在那说，哎，帅不行不行，我脑子这么一晃，晕啊！我跟你说啊。 哎，我告诉你，其实掏心窝子跟大家说，现在7:34，谁不在了上班的路上都是犯糊涂的呀？哪有一个个精神的都走的呀？今天都是 你别胡说， 我告诉你，都是 你别胡说八道， 都是糊糊涂涂就过去了， 你别胡说八道， 都混过去了。 现在哪有上班的今天？哎，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星期没有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你们还好吗？ 不好。 哎，来，出来冒个泡啊，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早上咱们就一起聊一聊这个十一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 对，你都干些什么了？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你有什么样需要吐槽的经历？ 哎，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是， 这个，你说。 Dr. 和就说了，哎呦，想死你们了。 是吧，我真的是，我跟你说，这些天，哎呦，我想死你们了。 真假的， 今天早上不能上节目啊，哎呦，我天哪。 天天睡到12点 是吗？可难受了。哎，没有，我这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巨愚蠢的一件事情。 巨愚蠢？你这么精明的人还能巨愚蠢？ 我精明吗？我不精明，我就发生巨愚蠢。就是有一天我坐在沙发上在那玩游戏 啊。 然后呢，玩游戏的时候是的，就光着膀子玩游戏嘛啊！ 这天儿， 哎， 你还光着膀子， 哎、是是 小伙儿火力够壮的、 哎。对对对对，要光着膀子玩游戏、啊。然后我又正好新买了一个按摩仪 哦， 啊，有按摩器， 按摩器， 哎，可以按摩腰部的。 哎呦， 然后呢，我就开始按摩。 哎呀， 然后玩游戏，玩的也特别起劲。 是， 哎呀，这个好，终于玩完了。啊，突然发现， 你说清楚谁玩完了？ 啊、不是，就是玩游戏玩完了。哎，就突然发现，哎。后腰怎么这么疼呢？然后再掉头一看，来，你看， 又怎么？哎呦，我的！ 哎呦，你们有谁经历过按摩器给 杵漏了都快？我怎么觉得这一个大 按摩 啊？ 按摩能够自己给按把皮给按摩掉了的， 杵破了都。 是， 你不觉得疼啊？当时， 玩游戏太入迷， 我 天，所以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自己老公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叫他，他听不见 啊， 不要怪他，你像皮没了都愣是没发现。真的 哇！ 当时他就在那地方，我揉嘛捏嘛，我没在意，就光玩。结果好、哦、玩完了以后，发现哦，怎么这么疼？ 你这算工伤啊？你这是 是吧？ 我的天呀！大家伙儿这个也说一说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文艺广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11天假期，您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对，过得怎么样啊？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小小鱼说，有放假上了3天班 啊， 还是休一天上一天，休一天上一天。现在上班路上我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倍儿精神。 哎呦，好，你这个假期给切的哟，你是得罪领导了吧？ 你是想赚3倍工资吧？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保持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节日期间北京部分高速试行事故快速处置方式， 还有节日期间零售餐饮业消费活跃， 还有国庆个别景区门票是明降暗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先来关注一下啊，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今天起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将进行轮换，从今天开始2019年1月6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2和7 3和8 4和9，5和0，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和零，按零来管理啊，然后是1和6，大家记住啊，已经轮换了啊。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随着十一黄金周临近尾声，那么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国庆假期铁路旅客累计发送人数是突破了1亿人次。那么昨天呢，北京三大站全面迎来了返程最高峰，58万人通过铁路返京。那么针对三大火车站的夜间出行问题，公交集团在途经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火车站以及长途汽车站周边的线路上，配备了180部机动车，根据客流情况随时投入运营。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交通委介绍，为了做好地铁北京西站返京客流运输保障工作，昨天地铁7号线将延长运营时间45分钟，延长期间呢，沿线各站只出不进。9号线国家这个图书馆方向末班车是20:30，然后郭公庄方向末班车为20:30-30，并根据客流情况做好申请临客的准备。 那么同时呢，昨天京港地铁4号线由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列车呢，将延长运营时间55分钟，其末班车时间由20:30-15调整为今天的0:10。开往天宫院方向，也就是公益西桥方向，末班车20:30-23发车，延长运营期间呢，京港地铁4号线加开4对临客列车，方便返京的乘客顺畅出行。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不管是这个街头拦车还是使用轿车软件夜间打车，总是需要经过很漫长的等待啊。 没错， 磊磊家当然这个啊，磊磊 我从来不晚间出门， 哎， 我可乖可乖了， 100多辆车轮着开的，都感受不到这个晚上打车确实这个很漫长啊。哦、那 你跟我说我叫车接你，真是，哎呀， 就是我以后我就要打不着车。就是直接给你打电话，是不是？ 对、啊，然后你给我打完了以后， 你这叫非法运营。 你给我发信息，一，我给你拍辆奔驰；二，我给你拍辆宝马；三，我给你拍辆玛莎拉蒂。 哎呦，我天哪！好嘞，四是啥？我就看你的车。哎呀，家里车数不清了，我跟大家说、 就是、啊。 那为什么夜间正规出租车越来越难打呢？根源或许与近年来正规出租车司机数量减少有关。近年来呢，北京出租行业出现了司机员减少的情况，出租车司机数量由高峰时期的10万人下降到了8万人左右，而出租车数量还保持在6万辆左右不变。那车还是那么多，可是以前是2个司机轮着开，歇人不歇车，现在是单班多，出车也是先保障司机能正常休息，所以夜里出车的司机就少了。那出租车司机没人愿意干，待遇差是主要原因。目前出租车司机每月拿到手的钱大约是4000元左右啊，当然这个是我们新闻稿当中的数字， 是 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的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朋友啊、 哎、 也可以验证一下这个数字啊。 嗯， 他说这个而且啊多年没有增长，对于目前的薪酬出租车司机普遍不是很满意。 哦，那我觉得可以协商一下哈。 对啊，所以造成了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晚上打车会比较困难、 打不着，人家回去睡觉了。 哎， 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啊，来说说供暖这事儿呀。我好像还没交供暖费呢。长假结束之后，供暖工作将陆续启动。从本月中旬开始，市热力集团呢将启动大范围的供热系统灌水打压工作。热力集团表示，灌水打压工作呢并没有统一的时间节点，各个小区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开展。那么作为本市供热面积最大的供热单位，市热力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保障供暖季到来之后居民家中暖气的正常使用，每年的10月中旬以后，市热力集团呢会启动大范围的供热系统灌压打水的工作，届时呢小区内会张贴具体的这个供水的时间，提醒家中呢一定要留人。同时呢负责人还说，在灌水打压过程当中，市民如果发现漏水，可以先关闭进水阀门，再拨打热力集团的热线96069 96069报修。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保持互动，说一说您的假期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您特别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事儿。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关晓彤带来的新歌《花期》。 停止梦游，时钟在靠近，黑白间交心蓝蓝的感情，奇妙视觉伴着柔软光线苏醒，扫出的魔法低调而华丽，光芒的危机空气中穿行，默写咒语别理会啰嗦魔镜，慢慢盛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切都在慢慢盛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拒绝所有对话光选择，每天都能不住。 来看看大家这个多姿多彩的十一假期啊。有一位叫韦之晨的说，哈哈，你好，十一自驾去了南京，第一次开车去，特别棒， 这里边是五味杂陈， 特别棒，还给我们发过来了照片。 天哪， 一看照片 人山人海啊， 一看照片我们感觉特别棒， 全是人，这是拍一个什么夜景啊，大家都举起了自己的手机， 就感觉远处有个大酒杯一样的东西，您发现了吗？这个照片 球吗？ 对，我不知道他们拍的是个什么，南京的某个什么 秦淮河嘛， 什么楼嘛？哦，秦淮河畔 啊，对呀、啊， 哦， 荡泛舟其中 啊，荡舟其中。 哎，我先问你一下，人摩草就问了，大帅，你是在拼多多买的按摩器吧？九、 哎、块九？别提这多多了啊！提这多多，我这最近还。 你还真多了一下， 没有，我从来没用这个 APP。 哦，我也没用。 最近我是想要吐槽一下 啊， 原来的时候看这个《非诚勿扰》吧， 哦、 我还看两眼， 啊、 就老版的《非诚勿扰》嘛、 啊， 这个里边经常会讨论一些这个话题是吧？情感话题什么的、 啊， 还挺好的。 是啊， 突然发现前两天开始看，突然发现这些女嘉宾啊，不聊情感，都开始教怎么玩这个。什么多多了 啊？ 就是比如说跟男嘉宾，你喜欢网购是吧？那我告诉你，你可以选择什么什么。 他们投钱了吧？ 我也在想啊，然后 肯定是。 然后假期里就看了个这个节目，突然让我他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 这很 不是很好。 嗯， 好吧， 好好好， 来， 杜小亮说了，放假回家收老玉米去了。 哇、哦、 您家里有 收获的季节， 家里有地呀、啊，这是、 嗯、 这家里有些地主啊。哎，我能问一下，您那玉米是甜玉米吗？哎，软的那种， 这不是 特别好吃。 哎，来，到了这个季节， 啊、 你甭管是甜玉米、硬玉米、软玉米， 啊、 你都已经煮不熟了。 为啥呀？ 对，因为它已经结成那个，就是已经变成那种黄的了，对吧？它已经只能别人碾成玉米面、玉米粉了。 真的呀？ 就是你要煮着吃，一定要它皮儿还是青的时候， 啊、 就是它还是嫩的时候，你才能煮。 我不懂，我不知道。 你现在煮，能把你老牙给硌没了、 哎。那我爸为什么就是十一期间他买了一堆老玉米，然后放在我们家冷冻箱冷冻啊？ 啊， 然后冻起来了。 不是那个，他就是买的，可能就是嫩的。 哦， 当然可能也叔叔牙口好。 谁说的？真的，我爸今天刚要去看牙， 是 他口槽牙不行，要拔。 来，再来看看啊，其他的朋友， 好好例子，国庆自驾，去了趟沈阳， 哎呦， 去的时候车那叫多，让我有一种错觉，这哪是京哈高速啊，整个早高峰的北京三环路啊，开了足足13个小时，我到了那儿呢，去沈阳有什么去故宫了，大帅府了， 哎呀，去我们家了啊， 也是人山人海呀，门口排队买票那都得是排1个半小时，还甭说进景点了， 哎呀，丽子，你说你到底是去干嘛呀？ 真是， 你说你作为一个旅游达人，难道你不知道十一假期是一个什么状况吗？ 就像我家堆儿多好啊， 是吧？ 家堆儿， 当然你非得去我们家，哎，真是，那改天我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还在他们家门口排队1个小时去买票，你说 真是的，你以为见我那么容易？来看，你看人谭波说了 啊， 这个假期我和老公去了厄济纳的胡杨林， 哎呀， 确实美， 哎呦， 这地方确实美，哎，原来十一的时候去那儿这么美啊。 好像还没到最好的时候吧，还是说已经过了季了？ 这还不是最好的时候， 我怎么觉得秃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远处看的话，叶儿都已经黄黄的。你是感觉顶上有点秃 是吧？ 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这个季节也还行吧， 挺冷的，我觉得去那儿得多穿点衣服、是吧？ 对对对 啊，像您还光着膀子，那肯定不行。 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假期里您都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说这个宣传最少、预期最差的无双，凭借着口碑成为了国庆档的这个票房冠军。 是是是，其实在国庆档啊还有好几档影片呢。比如说张艺谋的影，还有开心麻花的理查的姑妈，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郭富城和周润发主演的无双。要知道无双是几部影片当中最晚开始预售，当时票房还不及包贝尔的导演处女作《胖子行动队》，因为那不少人呢就因此就看衰他，说周润发、郭富城已经没有票房号召力了，宣传呢也比其他的几部影片要低调多了，估计是卖不出去了。 但是不怕货比货，就怕不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上映首日排片和票房都不占优势的《无双》，靠着观众实打实的口碑，愣是在假期第二天便实现了票房逆袭，之后更是稳坐票房冠军的宝座。这结果也证明了一点，那只有得到观众的好评，才能真正的赢得市场。具体的这个电影的相关情况呢，包括这几部电影的相关情况，欢迎您关注我们晚上的演艺群会，我们会邀请影评人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对，反正我看了影， 我看 确实， 我看了无双， 确实不怎么样。 影啊， 对，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我先没看，我先猜一猜啊。肯定画面特别美， 特别精美，就像一幅中国的水墨画， 是不是？ 就在你的面前一直是这个调 调，但是 特别漂亮。 故事一定看不懂，或者是 故事 或者很简单， 但是就是演员一开始的表演，一大段就跟那个莎士比亚的那种戏剧一样，就在这个一个平面上，镜头也不怎么动，也没有蒙太奇，就在那嘎嘎嘎说，然后郑恺一说话一说台词儿，他是扮演王嘛，配王嘛，我就跳戏，我就老想乐 啊，老想着就是那个奔跑吧兄弟， 对 吧？ 对对 对， 邓超说实话演技确实炸裂，但是有点啊，就所有的演员就用力太猛了，就使劲使太足了。让你觉得这 是张艺谋的一直的问题。张艺谋就是你，他拍画面真的是美到爆啊，真的是这个你每一帧 色彩 每一帧可能都是一个壁纸，但是他讲故事确实有问题。 故事我倒是看懂了，但是结尾太 啊，你都能看懂了， 哭了。 没有，他可能他的故事要么就像什么三枪那样的 啊， 就是 特别通俗易懂的， 通俗 没什么意 义、啊。 对， 好吧，这个这晚上听小爱一起聊一聊。 好好好好， 那我们再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事儿啊，还有很多，还有一个事情、是国庆假期可能大家经常做的事情。 对呀、 那就是结婚。 是啊，十一假期您参加亲戚朋友的婚礼了吗？十一可以连续休假七天，那么很多新人因此都会将自己的婚期放在国庆。那么记者从多位婚庆业内人士了解到，要想把婚礼安排在像五一、十一或者是其他热门时间段的话，举办婚礼的酒店、婚车、婚庆服务往往要提前一年预定。大帅，你定了吗？部分能够承办结婚仪式的酒店表示，2019年十一的婚礼场地已经被订购一空了，小伙儿。 哦，这样吧，我觉得是这样啊，看来这个场地啊是比较挣钱，我觉得你把我的大帅府让出来。 哎，咱们台有一900平米的演播厅，你可以租一下、 哦、 咱们就当看一场演出了。 哎， 我当主持人、啊、你们俩是男女主。 哎呀我天哪，那不得主持完了就得离一下。当然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说了他们的过假期的，有结婚的，有参加婚礼的、 uh-huh. 比如说看结婚的啊啊，大家对我看看啊，诶，就刚才好多呢，看不啊，不羁只因浓本多情就说了、uh-huh. 哎呀，趁假一借着十一的假 抽空结了个婚。 哎呦， 媳妇上班啊，本来就在他家门口，但是头一个月他得住我家呀，所以现在正在送媳妇的路上，每天都要早接晚送，祝福我们吧。 什么叫抽空结了个婚呢？他这个话是， 就是幽默，懂吗？蕾蕾。回来，脑子回来，好吧？从假期里，哎，开始上架，好不好？ 上啊，好。再来说一结婚的，大齐说了，本来十月五号去参加婚礼， 哦， 结果呢，由于种种某种原因，婚礼没有如期举行。 哦，这还能改？ 我告诉你，待会儿我再说一事，还有一事也能改。我们就临时决定出去玩，开车一路盘山，路上的风景美不胜收。 哦，还有什么？你想说什么？ 我们家真的，我真是我们家亲戚一事儿。 哦， 是也是啊，一个小辈儿要去，哎呀，这么说直接说人好，本是要去提亲， 嗯， 去东北提亲，结果呢，就因为彩礼的事 哦 翻了。我大哥他们家一家的人全都从宁夏来北京了，火车票都买好了，二号就要去了。 哦， 结果就因为这事儿 闹翻了， 闹翻了， 对，直接 对丈母娘就怎么，然后我们家那小辈儿就一气之下说算了吧，就算了。 哦， 就本来都要， 哎呦，都这是都要结婚了，要结婚了，然后结果哎呀， 没听， 没有。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这种现象啊， 我这真的是接受不了这种现象。你说你是什么爱姑娘吗，还是怎么样啊？ 哎呀，反正你说， 而且最重要就让他生气的是，他就、他女朋友吧，一点都不想着他，一点都不替他说话，然后还站在他妈那方 啊， 然后 多要， 对，跳着脚来说， 要多要，要多要。 你说说这那那么不气吗？奶奶什么这 那，你看吧，就这样吧。最后的结果就是。 就拜拜了呗， 对，拜拜了嘛。您这我们不买了嘛，对吧？哎， 对， 来看一下， 有没有收音机前适龄的姑娘可以那什么一下啊？小伙儿特别好啊， 是吧？ 对， 就是彩礼有点少。你不能光说好，来看一下，来 真感情嘛。 蓝小圆就说了啊，我的国庆节安排很简单啊，一号、二号在北京，三号、四号东戴河，五号在家睡一天，六号、七号每天公司溜达半天，先适应一下上班的节奏，所以今天上班也不晕。发生的事情就是五号早上凌晨四点钟就起了，跟着渔夫打鱼的船去看日出，在海上五个多小时，我一个老司机愣是给吐了，晕船了，你知道吗？难受一天都没有吃饭，这个。老司机跟船真没什么，真没关系。 我还是老司机呢。 对，你而且是这样，你要是开船，说不定你还不晕，就坐船和开船又不一样。 我天，你还会开船呐、啊？ 哎， 除了会开车，你还会开船呐、 啊？ 你什么不会开吧？你 就拿就是你就拿两根桨不就划吗？这样。你不会开吗？ 哇，鲁滨逊漂流记， 对，是吧？你真的划船和坐船真不一样 啊、 嗯！你要不知道为什么你划船的话你不晕，但是你有时候坐船会晕。 我坐车跟开车都不一样，我自己开车没事，我只要一打车，我立马坐在后排我就开始犯晕，真事儿 哦！ 我告诉你，我这人就是这么娇贵。 哎呦， 大单说， 来看啊，你说 我的假期可充实了，回老家待了四天，回北京之后拆了六床被子，洗了六床被子，缝了。六床被子， 哎呦我天哪，六六六啊！ 对，牛，还换了窗帘，换了灯，把我忙的这叫一个累呀、 啊！哎呦，挺好，挺好的。其实假期里休息、休养、生息一下，在假期里看看那个朋友圈里、各个景区里人多堵、 拥堵的情况， 哎，心挺好的。苗就说了，假期去了塞罕坝，美极了。 哎呦，那就特别美， 是吗？ 啊、咱们之前那个叫春哥，金交王、王海顺，春哥就推荐，强力推荐过这个地儿，特别漂亮。 你怎么不早说呀？ 哎、要干嘛呀？ 那地方不知道人多不多、啊？ 人也多， 多是吧？ 多， 好吧，那我就放心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全新名爵 HS BOSE 智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两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乡下名爵当地经销商。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国庆节国内休市期间呢，国际金价小幅上涨，站上了每盎司1200美元关口。上周五晚间公布的非农数据是喜忧参半，国际金价在每盎司1200美元上方呈震荡走势，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1203.8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03.2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奉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你看啊，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流的说的是这个您的假期里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对， 哎，刚才磊磊抛出了一个话题，说到了这个彩礼的这个事儿啊。哎呦， 别说这事儿， 没有，很多朋友都在这就在这说呢 啊。还有一位这个东北男人啊，东北大哥说的一切未佳，说作为一个东北男人，我对彩礼是恨之入骨。 是， 看来那个地方就是。我知道有个地方，哎，东北哪个地方是结婚特别讲场面，啊，就一定要搞得感觉跟全城都在为你家庆祝你结婚似的， 排场就得大， 就那车就得，这感觉就排满了一条环路， 对吧？我们家就得全都出动我们家那车。 哎，好，说他说不过彩礼呢，一般家里结婚那天会带回来给小两口， 哦，这倒没听说， 对对，就怕就是这主要是。你估计可能也小伙也担心哈，万一回不来怎么办？ 对， 开玩笑。然后在小迪迪就说了啊，说我们所以说结婚还得找咱们北京姑娘，不要彩礼啊。 哦， 嗯，北京姑娘不要彩礼吗？ 北京姑娘是特别直爽的，就是说小伙子你有钱，你能给多少就给多少，你要没钱不给，我只要爱你我也嫁给你。这就是北京姑娘的豪爽劲儿， 举起 北京小妞嘛， 哦， 大气， 北京大妞人家叫。 对，长大了就大妞。 好，再来看一下啊， 来看看冬天来了。哎呀，这个假期恰逢我们年级入学40周年。哇，哦，年级入学40周年，您得多大了？ 哦，年级入学哦， 我们的同学来自于天南地北，世界各地齐聚北京， 嗯， 纪念我们这个难忘的日子。同时呢，我们还一起去了秦皇岛的祖山，并且有海上游。我们把这次活动叫做海誓山盟。 哎呦， 多好！这个活动非常圆满，我们相约再过40年，我们再次相聚。 哦，再过40年，就是 再过40年， 我们来相聚，都是百岁老人啊， 是 差不多，不入学80多岁可能， 80多岁， 86岁左右。 哎，差不多， 86、87， 嗯， 好，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啊。美就说了，我们一路往北开到赤峰，全程无堵车，美景都在路上。去个景点几乎不排队，很顺利。游玩中啊，路过山区，遇到一贫困老奶奶，把车上物资还拿了一部分给她，老奶奶很是感谢。 哎呦，真是， 哎，你看这一路。看着美景，然后你们本人也成为了美景， 是啊，还奉献了一份爱心呢， 特别棒 啊， 特别好啊， 好， 再来看看 啊。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哎，说说您的十一假期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或者难忘的事情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 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嗯， 应该说这个国庆假期里边也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体育赛事，而且也取得了一些好的成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女排锦标赛正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在这七天当中一共进行了四场比赛，很辛苦， 辛苦辛苦、 啊、从第一阶段小组赛的四连胜开局，到负于意大利小组第二出线，再到力克泰国迎来第二阶段的开门红，然后姑娘们也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剧情，接下来要想晋级六强，中国队至少还要再赢两场球，形势不太乐观啊。 没关系，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这样的，这种体育的精神啊一直持续的，只要是咱们没输都会有机会、啊、 哎，但是我跟你说、啊、我看网上有个评论、啊、就特别好，叫中国姑娘从来就没让我们失望过， 哎， 是吧？ 那中国小伙呢？我不说些别的了。 中国男人， 加油吧， 加油吧。再来关注一下，那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上也有好成绩啊。 对对对，那先说一下啊，这个我国选手王强， 哎， 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呢，是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四强，打进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哈、啊、女子单打的四强，也是追平了李娜的一个记录。嗯、我觉得王强最近的状态特别的好，小姑娘又特别漂亮， 哦、 然后摄影大哥 是是是， 对，摄影大哥，你发现了吗？看他直播的时候，经常会给王强就整个就是屏幕啊一张大脸的那种特写镜头。 哦、 然后王强呢还特别配合的、哦、然后看着镜头美美的笑一下， 哎呦， 心理素质那叫好，你要换娜姐、我出去、哦、 那拍子拍镜头是吧？ 对，昨天晚上呢是男女单打决赛已经都进行完了、 哦、 我非常喜欢的丹麦公主沃兹尼亚奇、哦、最终呢是赢得了冠军、 哎、 啊，人长得美， 哎呦， 身材好、 哦哦、 啊，然后又打球不错， 你就光看女网啊、 男网反正后来我也看了一下结果 啊、哦来报一下比分， 来自于阿根廷的，我很喜欢德尔波特罗，因为感冒了咳嗽特别厉害，好像说最后获得了亚军。 德尔波特罗不是刚输给那个叫什么这费德勒吗？就好像在温网 美网美网 美网上 刚刚美网 又输 了， 输了对吧？ 啊， 还哭了。 但是这一次中网那几大巨头都没来，他是排名最高的种子。 对啊，又得亚军。 他赢那人是好像是 千年老二， 就是哪个地方呢？好像是一位新人，我都不记得了。 就赢他那个人 啊，名字特长、 哦， 但打球特别猛，速度奇快。 好、啊，再来关注一下另外这个在假期里进行的一些比赛的啊，像10月5号凌晨在短池游泳世界杯布达佩斯站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王中国女将王简嘉禾也。以3分53秒97的成绩夺得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并且打破了该项目的短池世界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嗯、对不对？人家在400米上是不是女王？ 是， 是不是？ 对， 对吧？我没说错吧？嗯， 我给自己着吧你。 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比赛啊、嗯、 对，第43届国际象棋世界奥林匹克团体赛决胜轮当中，中国女队最后一轮战平俄罗斯，以11轮7胜4平保持不败的战绩蝉联冠军、 哦、 而中国男队也以小分优势力压美国夺冠、 嗯、 中国男队女队是包揽了冠军，再创历史。 国际象棋 那厉害了、 嗯、 那我告诉你他们的智商都得是200以上。 真的、啊、玩国际象棋啊？ 那可不嘛，打排球的女排那时候宋世雄老师都说他们都得是167， 打排球的都得167， 因为你想想一秒钟他要起跳，他要完成动作，他要 做反应， 做反应还设计攻击线路， 哦， 一般人哪有啊、 嗯、 我这蹦起来我就掉下来了。 你要蹦起来掉不下来，那才事儿大了哈。好吧，来看看大家的十一假期过得如何。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来看一看六线居士就说了、带妻是不是、我话说一个人带俩娃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是吧， 很有成就感，这不刚把大的送去上小学，小的正送去上幼儿园，现在正开车往公司去上班呢，嘿哈， 你是不错了。我记得节前我 咋了，我媳妇哪去了， 有一个妈妈不就是吗，两孩的妈，送完了老大忘了老二、接完老大忘了老二、 对， 老二总觉得是个配头，好像是充话费送的一样。 哎呀， 屁个哼哼说了，十一去你们老家青岛了。三十号孩子放学，接了他就开车上路。没想到本来预计八个多小时的路程，在北京市内就堵了俩小时，还没上高速。 那 到了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一号晚上八点，我们准时在五四广场看灯光秀，特别震撼。在青岛一共四天，基本都是溜达到哪儿就在哪儿玩，海边吃，挖蛤蜊，钓螃蟹，还有不能 少的吃海鲜。 喝啤酒、 喝啤酒， 太青岛这座城市了。 哎，我刚才我先看了照片、我就没想着这是哪儿啊，因为青岛确实是现在建设的，尤其是它那个灯光城市的灯光秀，哇，也已经非常棒了。我刚才看了一眼，我在想是上海吗，我愣是没认出来这是青岛。 哎呀，小上海的感觉是不是，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还有位朋友问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美的一个叫塞罕坝， 哎，对 对，塞罕坝， 塞罕坝 啊，罕 罕见的罕， 对对，罕见的罕，塞罕坝啊。 好，大家可以查一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由黄晓明、樱桃、秦海璐、曹炳坤领衔主演的《你迟到了许多年》正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播出。这部剧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捕玉山居》。 再来关注一下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这个好莱坞奇幻冒险动画电影《雪怪大冒险》宣布将于10月19号在全国上映。 由韩寒执导的赛车动作喜剧片《飞驰人生》呢，将于2019年的大年初一上映。昨天的影片呢，曝光了先导预告，在《飞驰人生》当中，沈腾首次当爹，便被儿子狠狠地坑了一把。 哎，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日前陈可辛担任导演的新片李娜在武汉开机。 哦耶，哦， 这么期待吗？ 对啊， 真是继陈可辛2014年的亲爱的之后，时隔四年再执导筒，然后呢将会根据网球运动员李娜的真实故事改编这部电影、 是是是， 李娜， 对，而且李娜的扮演者是专业演员，但是不是大家认识的明星， 哦， 就不熟，但是听说他为了扮演好李娜这个角色、已经在秘密训练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觉得可以让王强来演。哎，不行不行，王强太 参加巡回赛， 王强太漂亮。 我告诉娜姐姐，我微博我问艾特他，我说北京电台有一小坏男孩说您不漂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是张艺谋的《红高粱》上映30周年。10月12号，这部经典呢将会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发行，在旗下200家加盟院线重新上映。 好，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有网友发现啊，电影《白蛇》的豆瓣头条目出现更新，除了导演陈凯歌之外呢，巩俐还有日本女演员天海佑希加盟，一时引起影迷的极大关注。哦，陈凯歌的新作品 哦， 要拍《白蛇》了， 好嘛，还是炒冷饭？ 没有，这个陈凯歌拍了《猫》是吧？拍过猫吧，妖猫传， 妖猫传， 对吧、 啊？对对对。 然后现在要拍蛇， 好， 猫 吃蛇吃猫， 凯哥已经活到一定境界了啊！ 拍个小狗吧，我觉得还是挺赚钱的。另外呢，由马德钟领衔主演的香港 TVB 最新医疗剧《跳跃生命线》是 TVB 今年台庆剧的主打剧集。那么今天起，优酷将同步播出这部电视剧集。 好，再来关注一下10月20号和21号大型原创诗经音乐剧《诗经采薇》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登场。这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大 IP《诗经》首次被搬上音乐剧舞台，同时该剧也将成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打响当头炮的作品啊。 国庆假期旷世红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已经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正式开展。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分享大家伙儿发来的最新信息。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情，分开后久久都无法平静，想和你背着包环球旅行，想和你寻找蓝色瀑布，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迎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一心不流行创意也没多吸引， 可我的这颗真心 是喜欢你。 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能接受几率失败，还可以牵着手看海。 3, 2, 1。 看看老刘说了，这个国庆虽然过节虽然没有出北京，但是非常解气过瘾痛快。 怎么了？ 感觉像飞起来了一样。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因为平时走北五环上京平都得一个半两个小时， 哦， 这次过节去和回都只用了半个小时。 你难道没有超速？ 那叫一个痛快，感觉自己都快飞起来了。哎，你可以查一查，有位司机叫老刘啊。 是是是。 没有，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嗯， 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市内开车 特别痛快， 畅通的叫那叫一个爽啊。去哪儿半个小时之内都能到， 但是昨儿中午以后开始 就开始堵了， 嗯， 对， 开始堵。哎，还去青岛的还真不老少。 嗯， 默默就说了，十一我跟老公去了趟青岛，正好是我们结婚两周年纪念日，我们俩带着刚刚满六个月的宝宝，宝宝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踩了踩沙子，一家三口的第一次旅行特别完美。 嗯， 多好啊。 对。再来看一下啊，李电雷说了啊， 嗯， 我来总结一下啊，我那假期值了三天班，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并且成功的将她父母拿下，今天该努力上班赚钱了。嗯，加油 加油加油啊。 哎，薄荷糖 啊，薄荷糖就说了，十一选择家里堆儿 啊， 由于孩子高三啊就放三天假啊，现在高三的学生都上学啊， 现在考研的都不给自己放假了， 天呀， 嗯， 他说其余的假期都自己在家慢慢收拾屋子，慢慢给自己做饭，慢慢的逛商场，偶尔出去和闺蜜聚聚，享受一下不堵的北京，感觉这才是生活，享受极了。 哎，其实总的来说感觉大家，嗯，就是各有各的精彩。 那当然了， 嗯， 故事都不一样。 哎，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这个 灵仪就说了，我们去哪儿了？民俗院落啊，为了实现妈妈多年的夙愿，我们租下了位于顺义的一家农家小院， 嗯， 栽培瓜果，种植蔬菜，休闲度假，老幼皆宜，这个假期幸福和快乐呀。 嗯，来看一下啊，天黑黑说，啊，哦，说假期是吧？ 啊， 哦，我来说一下啊，我这安排特别丰富和精彩 啊。 第一天上班，第二天呢，上班， 哦，恭喜你。 第三天上班， 哦，耶。 第四天上班， 为你打 call。 第五天上班，第六天上班， 给你点赞。 第七天上班，第八天我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你完美了。 我天哪，这是什么公司？天黑黑。真的是， 再说了，你说天天上班能有什么顾客盈门吗？ 哦，假期里肯定是 服务行业一定 会，假期里就所有的商店还都是开着的。 对对对对对， 对吧，嗯？ 来看看啊，这个爱冠毛说了，我过了一个运动的十一， 哦， 一号、三号、五号、六号，我上马术课去了， 嗯， 还有就是七号上泰拳课， 你瞧瞧这人生， 对朋友圈里的美景还不用运动， 哎呦，啊，我天哪！ 哎，你知道吗？马术课和泰拳课都是特别减肥的运动。我们惯常的思维当中 想到，所以也就是说他肯定很胖。 我没这么说啊， 没有没有没有啊，是吗？这两个很减肥吗？ 真的很减肥，尤其是泰拳，就是拳击类的，特别的减肥。 啊， 啊、来看看，火力全开说了 啊， 参加婚礼和举办婚礼都还好，我是拍婚礼的，婚礼摄影师，十一七天除了四号没有拍摄，其余六天都在拍，每天都是凌晨四五点起床，婚礼人苦啊，各种跪舔式服务，今天终于上班了，还是上班轻松啊，你看看， 真是不容易， 各行各业都有各的不容易啊， 大帅那个按摩椅就送给你了。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我们，同时呢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忘初心，放飞理想和希望， 牢记使命，把信仰擦亮， 奉行先烈追赶奋进的时光，汗水与出彩的夸张，夸张。 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 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 坚定信光芒，坚定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国富民强，铸就人民永恒的信仰，信仰铸就人民永恒的心。 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世境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九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不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这个李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啊！虽然说这个假期结束了，但是也很多朋友可能准备错峰出游了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的情况。 天气情况呢，北方和南方呢，这个稍稍有点差别，差别就在于现在像今天、明天，在湖南、贵州、四川还有云南等地还是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其他地方南方还是好天气多，所以啊，对于出行来说，南方出行、如果这个不去西南的话，这个东边还是相当的不错，不会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北方呢？那主要就是降温，因为今天呢到明天还是有一次冷空气要过境的这个北京或者是华北北方地区吧，所以还有一个4到6度的一个降温。像明天咱们北京预报最高气温只有16度，今天还报21度呢。然后夜间，明天的夜间是报到4度，这个4度也是入秋以来气温的一个报是最低的一个夜间了。所以尤其是比如说去太原还有呼和浩特银川这一线，夜间的气温将近接近0度，甚至是在0度以下了，所以北方天气有点冷了。其他地方天还是总体不错，北方天气不会有阴雨的天气，只是有刮风和这一次的降温，然后很快又会回升，气温还会回升。总体来说，这个上班是地租上班了，然后呢其他的旅行的朋友来说，还是继续的保持大部分地区都是好天的这样一个状态。出游是个好天气，这也是一个这个季节是一个最佳季节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啊，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路段京藏高速西三旗到建祥桥，京城高速沙峪收费站到京城主收费站，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京哈高速后凤桥到王子营桥，京港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那么另外的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出京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哎呀，接下来的时间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要干什么？ 哦，属于我的时间到了， 大帅的主场来了 啊。各位朋友们啊， 我走了。哎呀，真没意思。接下来这2分钟，我告诉你，这就是浪费时间。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好了啊，听好了 啊，听好了。 有没有想跟着大帅一起出去玩的朋友？ 没有。 有没有想？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去到哪里？去到美丽的西班牙。 哎呦， 西班牙，不，那个英语怎么说的 ？Spain， 对， 是吧？ 来，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讲嘉宾，好不好？ 对，来自于众信旅游的鹏鹏。 大家好，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与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来说说，鹏鹏赶紧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说。 对 啊，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众信旅游呢和这个876广播一起啊，要在12月11号由我们的这个主播大帅带队，大家一起去嗨翻西班牙。 嗨翻西班牙。 我们的主题其实这两年一直在有，就是主持人带您游世界。 主播带队游世界、啊、对， 今年这是第一站。 第一站，对了。那么第一站呢，我们也选择了一个非常有历史味道，然后也有很多趣味的一个目的地。 嗯， 那么西班牙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想可能用热情。 嗯， 然后可能再多一个词的话，可能是狂野。 嗯， 再多一个词的话，可能是奔放。 哦， 反正一年之中呢，365天有200多天都在过节，然后200多天里边都在狂欢。 哦， 所以大家想要去感受那种热情气氛的话，可以其实去到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一个热情奔放狂野的国度来说，能够真正的跟大帅一起在那里放飞自我。 对，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出行呢跟普通的出行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最大的不一样是吧，我在里面没有开玩笑。是这样，那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带队出去以后呢，我们的这条线路就是不光会有让大家就看到美景，然后我们还会设计 很多的这个活动，让大家带着大家集体去参与， 是， 就参加，就像参加一个跑男拍摄一样，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在那里呢，大家可以把自己你们这个吹拉弹唱的这个乐器，或者是你的这个一些小技能都会准备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特别别开生面的，我们在西班牙广场上，西班牙很多城市都有西班牙广场， 对， 在西班牙的广场上，我们组织一个踢毽子大赛啊，组织一个斗空竹大赛啊，组织一个胸口碎大石大赛啊。 天哪，其实我们真的我们前两天我还刚去跟他们中心一起开了个会，就是我们在这个沿途当中总共设计了很多的活动，总之会让大家的这一趟出行非常的这个丰富起来， 是 啊，但另外就是再加上是吧，您旁边还有一个给您说单口相声的，可惜那我那个捧哏的啊，他去不了， 去不了， 假期用完了， 工作需要，我要留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坚守工作呀，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我们这趟行程。那个彭彭跟我们说一下啊，怎么参与这趟行程啊？ 这样的，咱们西班牙十天主播带你游的行程里面呢，一共有四个亮点，我们呢就是总结一下，第一个呢是叫，其实叫打卡最网红的最佳拍摄地。 嗯， 我们的行程里安排的都是在西班牙这边，非常具有这个特色、历史，还有当地的这个民俗的一些地方。 嗯， 然后呢，在西班牙拍照，大家一定要注意穿着，尤其是女孩子一定要鲜艳 哦， 尤其是和一些古老的城墙合影的时候，你的那种鲜艳的层次感一下就能凸显出来 哦。 然后第二个呢是说，我们会带大家去到一些这个非常这个热播剧啊、热播综艺的取景地，然后在这些地方呢，我们还会做很多的活动。刚才大帅有提到，我们可能有一些别开生面的项目是在这些主播剧的这个采景地、取景地制成的。可能您在朋友圈录了这一段小视频发出去，真的就像您在拍摄，或者您之前在这里取过什么景一样。 对，而且呢，我们也是说啊，如果有很多的，比如说直播网红达人想要跟着我们一起的话，您也提前报名，好吧？ 对。然后呢，我们还带大家去到非常著名的打卡的这几个网红餐厅，带大家呢有机会能品尝到西班牙的什么海鲜饭啊、烤苹果鸡胸肉啊、金枪鱼沙拉呀、以及传统的这个吉士果加巧克力、红唇蛋糕和米其林三星的冰激凌，这些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 真好真好， 红唇蛋糕、米其林， 好羡慕嫉妒恨。其实我觉得这次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听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你们主持人什么时候带队带我们出去玩，因为之前曾经也有过游轮呐、比如去过济州岛啊，比如去过斯里兰卡，那今年一直还没有成型。这不，我们精心策划和众信旅游合作，打造了我们12月11号，日期定好了，12月11号，大帅带您游西班牙的线路， 西班牙十天。各位啊，您如果现在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 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参与我们行程的朋友会有很多，希望大家尽早去咨询预定，因为我们一个团大概人数 名额有限，对， 就是一个名额有限，也就是大概30位左右， 30到35左右， 你看看， 然后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优惠的。 哎，说说价格去， 大帅去一定，我告诉你得把实惠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 没错没错 啊，剩下都是他掏。 正常的这西班牙的团费的价格应该是在10000出头，可能是10000到12000之间。 嗯， 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刚才我说到的那些所有的网红拍摄地啊、取景地啊，以及网红餐厅啊，甚至是自由活动、奥特莱斯购物，还有我们那么多的综艺活动在里边，大帅还在里边。9999。 哎呀，好，你看我这里边以后，真的是跟大家说，第一是因为我们这趟行程它的设计是专门请了这个我们众信的 我们叫这个 金牌定制师吧， 叫旅游设计师。 旅游设计师专门给大家设计的这十天的行程， 而且大家想到的是，我们是去西班牙一地，这是一个深度游，大家一定不会说很辛苦很累。大家如果年底有年假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咨询，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对，我们的出发日期是12月11号，而且是这样啊，我们再说一说，就是在我们的这趟行程当中，众信这次也是专门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自由活动时间， 没错， 对吧？ 对，我们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两个城市给大家都留了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因为这两个城市的魅力实在是就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像马德里，它作为西班牙的一个首都，名胜古迹遍布全城，文化气息非常。 常的浓烈， 嗯， 有狂热的足球，有血腥的斗牛，这是一座百变之城。而巴塞罗那这个城市呢，是被鬼才建筑师高迪用了毕生的心血将这个城市建造成了世界文化遗产。 嗯， 耸立在城市中央的这个神圣家族大教堂，然后还有呢，奎尔公园、巴特勒之家、米拉之家，这些呢，用高迪的话说，就是直线属于人类，而曲线属于上帝。我们去看这个鬼才建筑师如何将这座城市用他的思想展现在咱们的面前。 嗯， 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给大家留了自由活动的时间的。剩余的地方呢，我们也是充分大家考虑到了这个整个去到大家去到西班牙的这种旅游需求。 嗯， 像比较经典的，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神圣家族、米拉之家、巴特勒公寓，还有这个奎尔公园，都是肯定会去到打卡的地方。然后还有呢，爱墙、这个古城托莱多、然后阿尔汉布拉宫、西班牙皇宫和这个瓦伦西亚的科学城，这些带大家会去到。然后大家如果对买东西啊、找美食啊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兰布拉大街，去圣米格尔这个市场，还有呢，巴塞罗那的这个叫博盖利亚市场，这些呢都可以用我们旅游设计师的话说，是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当地人。 嗯， 我们其实呢给大家自由活动的时间，就是能够让大家融入到这两座城市之中。 嗯， 尤其是像这个，不论是马德里啊还是巴塞罗那这两个城市，它都有非常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在城市中心广场上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行为艺术，会有很多街头艺人。 嗯， 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参与到他们之间。 哦， 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中心广场，在城市中心广场上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行为艺术，会有很多街头艺人。 嗯， 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参与到他们之间。 哦， 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刚才我说有踢毽子比赛啊，或者什么抖空竹比赛啊，他们可能是在那里，模仿一尊雕像，或者是扮演一个伟人，或者是做一个小丑，再或者是他们这个做一些就是当地的行为艺术的活动。那我们如果把中国元素放在里边，其实你成为了一个在西班牙当地的中国的行为艺术家。 嗯， 贯穿在了整个行程中，还有大帅在旁边帮你。哎，好，哎，不错， 好家伙，这叫 起哄架秧子。哎， 没有， 正好说的这个行为艺术哈，这个黄晓岩就问了一下，那要是参加大帅带队的这次西班牙之行，是不是报名参与的游客得有要求，必须得有一门才艺我才能报名去啊？ 不用， 不用吧。 你有钱也行， 你只要有钱有闲去，大帅给你演。 对, 对,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是。其实是这样啊，我们这次行程也是专门精心设计的，叫主播带队的一场行程。 嗯， 我们是希望能够怎么说呢？一年下来了，我们能希望给我们的听众，就是真正的带大家出发， 对， 出去，而且有众信给我们做这样的服务保障。 嗯， 一定品质肯定差不了。 那当然了， 对吧？你知道我对西班牙最期待的是哪里吗？ 是什么？ 这样，你一会儿来首音乐，我相信大家就知道了。 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当然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报名，包括提前站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10-989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沉醉其中？这首著名的吉他曲叫做《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对不对？这个我们也会去到这首乐曲的 创作的地方。 没错，我们会去到非常著名的这个古城格拉纳达。那么阿尔罕布拉宫呢，就位于这个丛林的雪山之下，这是摩尔文化硕果仅存的遗产。 哇， 这也曾经代表了这个在非常鼎盛时期的这个伊斯兰教， 嗯， 然后它在这个欧洲所留下的一些这个痕迹。 嗯， 所以呢，我们是能够在这次行程中体验到非常具有历史韵味的古城古镇， 嗯， 然后能够体验到非常有现代气息的这些这个建筑和活动， 哎， 然后也有呢自由活动的时间，还有呢美食，更有大帅陪你一起玩。 对 对对， 还有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在我们一起来到阿尔罕布拉宫，然后一起咱们一起听一听这首乐曲， 哎呀呀呀， 远眺一下群山，对不对？另外呢，还有我们行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也是我特意提出来的，我跟他们中心提出来的，说我们的听众当中肯定有很多的球迷，对吧？那如果我们要去到了巴塞罗那，我们去到了马德里，对吧？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去看场球，或者是 那天我们查了一下，西甲那天还真有比赛， 啊， 真有比赛。对，如果说各位就是在报名的时候想要在马德里或者巴塞罗那有一场球赛要去看到的话，在我们行程中是可以帮大家做门票的预定的。 对， 大帅肯定去， 哎， 对吧？ 就是，各位，你看啊，我们去到那儿以后，当然也有说，哎呀，我不看球，不看球，我们可以到现场，比如因为其实西班牙的这个整个的足球，像马德里、巴塞罗那，他们的足球文化真的已经，我觉得他那些球场就已经算是个景点了， 非常浓郁，嗯 啊。足球文化，大家可以在那边感受一下。如果有特别真的是球迷想，我就想要进去看一看，那没问题，众信可以帮我们订票。 对对对，而且还可以听大帅现场给你说球， 解说了，开始了，球定了。 哎，好， 得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精彩的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即将于12月11号为大家拉开序幕的我们承诺的主播带您游世界今年的第一站，大帅带您深度游西班牙，12月11号出发， 十天的时间啊，我们说西班牙这个国家，它其实是适合就是漫游的， 嗯， 就是你适合。为什么我们后来这个中信给大家设计了就那么多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就是让你可以在这个城市里，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里，你慢慢的散步， 嗯， 而且我们会给大家推荐到很多的这个小集市，是吧？ 没错没错，像这边呢，我们的行程是第一天从北京坐飞机前往马德里，然后马德里到了之后就咱们就调整时差进酒店进行休息， 嗯， 第二天呢就游览马德里这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的首都，然后早上呢就会到大家去到西班牙皇宫的入内参观， 嗯， 然后下午半天的自由活动呢就可以大家去到这个刚才有提到的叫格兰比亚大街、西班牙广场、然后哥伦布广场、然后西贝莱斯广场以及圣米格尔市场。圣米格尔市场呢，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美食的嘉年华，1916年就在了，然后市场里边呢，应该叫摊位品牌齐全， 哇， 哎，就相当于其实您是在西班牙的这个首都去了一个西班牙当地人买菜这个吃饭购物的一个小集市， 这个好， 在里边应有尽有，特色美食全都在这儿，而且非常精致小巧的这种 tapas 还有这种小橄榄的串， 嗯， 哎，非常的。 哎呀，不对，说到了美食，咱们能不能多聊两句啊？啊，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美食家， 不，听的最多的是什么？西班牙海鲜饭， 海鲜饭， 是吧？ 对对对， 那个只有很多，比如说人家有很多，比如咱中国有的美食，比如说叫什么奥尔良烤鸡，后来到了奥尔良以后发现没有那个烤鸡，我不知道西班牙海鲜饭， 西班牙海鲜饭确实是西班牙的， 真有， 真有，真有，它是用那种它特制的香料，海鲜、青口、虾，还有藏红花， 哦， 然后呢就是用一个大锅这么蒸出来的，对，然后真正的海鲜饭做出来之后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夹生的感觉，但吃的那个味道非常有嚼劲儿。然后海鲜的这种浓郁，还有这种它应该还会里面配料里面会放一点点的这种红酒吧，然后酒的这种香气，还有呢这个藏红花的这种特色的这种香料的提升，能让整个一口海鲜饭进去在嘴巴里边回味无穷，很好吃， 哎，对， 然后再配上刚才我们有提到的这个叫烤苹果鸡胸肉和金枪鱼沙拉，这是绝配。 还有去西班牙必须得吃火腿，大帅， 哎，对， 真的是必须得吃火腿。 哦， 他们的火腿世界排名第一， 没错。 嗯， 哦， 而且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给您切火腿的？ 当然了， 切火腿那个人师傅得有证儿 啊， 他每一片都跟一片蝉翼一样， 就是去西班牙的精华。哎，但是我们在这里啊，要特别说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当中，我们还有几个特别大的愿望，希望哪一类人报名呢？有没有单身的人？ 哦， 就是，哎，对，我们也希望，因为这次 你准备换一个， 哎，不， 哎，是吧？是这次行程当中啊，是这样，就是如果有单身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可以报一下名，因为去到这个地方，西班牙是一个非常美丽、 浪漫、迷人、性感、 浪漫、美丽、迷人、性感，刚才用了这几个词来形容。那你想想，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去到那里，本身这一次我们说。他这个报名的过程当中就帮你筛选了一部分的这个目标对象， 是是是， 对吧？首先一定是有喜欢这种调调的人他可以跟你去报名。另外呢，我们的重信为了就是说真正的啊撮合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单身人士，我们说如果你们在那儿啊，真的我们说这趟行程你们就是在那儿定情了， 哎，定情了， 然后我 在爱墙下产生了这个火花， 哎，我们众信有优惠的。 对，就是如果是咱们通过这次的行程，在众信旅游和大学的见证下，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见证各位感情的机会的话，那以后您从众信旅游走团提这次行程的这个名字，我都会给您给相关代金券的。 哇，厉害了，厉害！ 一千，立减一千， 是吧？ 立减一千。 但是其实我要话说回来了，当然你是希望咱们有一部分单身的朋友可以去， 对，可以。 但是更多的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也想，他喜欢大帅呀、啊，哎呦，大帅这小伙子， 我就疼你，我就招叔叔阿姨， 是吧？哎呦，这儿子真好。 你别趁机占我便宜，我跟你讲， 你这样，像崔就问了，哎，有年龄限制吗？他就想给父母报名， 没有年龄限制了，就这个团队，西班牙这个城市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就哪怕我们小朋友去，一家三口去，情侣去，亲子去，然后这个老年人去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行程很轻松，他也不累，然后。我们能够把第一次去到西班牙的这些应该去到打卡的地方会一网打尽，我们同样呢也会在一些重点的地方做一些停留，然后由我们众信旅游和大帅把这个活动丰富起来，更多的其实不仅仅是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一个了解，更多的是能够在这次的活动之中能够让众信旅游也好，能够让这个广播电台也好，能够和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一起留下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回忆。 对，另外我跟大家说啊，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辈儿啊，叔叔阿姨辈儿特别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行程我们专门做了调整，就是这个是一个10天的行程，我们的整个日程安排一点都不紧，你放心，我本来就是一个挺懒的人，我不可能让他累着我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安排就绝对不会说赶景点咔咔咔咔去赶，我们讲究的是慢体验， 哎， 所以如果这一次尤其是不管是您是哪个年龄段的，想要跟着大帅一起去慢体验一下西班牙这个国家，您可以跟着，一定要报这个团。 是，大帅，赶紧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如果您感兴趣想咨询报名提前站位12月11号大帅带队去西班牙的行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65158299。 而且我们的电话一直会开通到9点半啊，你也可以先打电话回去跟老公商量一下啊，或者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妈妈，我准备报个单身，我单身，我去西班牙解决一下我单身的问题。 把你爸也带去吧。 这可以啊，您可以怎么着呢？一家三口 都可以，没问题， 一起去， 怎么组合都行。 带一家就是自己带着爸爸妈妈，正好帮自己挑一挑。 是是是是是， 对吧？ 哎，我们再问问吧啊，其实因为是去欧洲嘛，肯定是要办这个欧洲的签证哈。我们想问一下鹏鹏，那办签证好办吗？尤其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在北京工作，但是户口不在北京的朋友，他们方便吗？ 啊，这个没有关系。西班牙签证是拿工作居住地来划分领区的，只要您是属于北京领区的，就是工作居住地任何一个条件属于北京领区，都可以。办理， 大概时长周期 时长呢是在2周左右，两周左右。咱们12月11号出发的团，大家最好呢是在11月20号 中旬之前， 对，把所有的签证资料给到我们就可以。要的东西呢也不太多，就基本上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可能需要您这个去趟银行或者去趟单位去拿，剩下东西都在家里找，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都在家里找就可以了。然后去单位开一个就在职证明，众信旅游会给您模板，然后去银行打印一个交易记录就 OK 了， 就这么简单。 对，您的资料只要是真实的，那么众信旅游会帮助您协同你一起申请这个申根旅游签证。 对，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啊，2018年的12月11号我们将会一起出发。 从北京出发去到西班牙， 好羡慕。 MMT 就说了，高帅好，何鹏好，我是退休的人了，一个人去行吗？行， 没有问题，对，没有问题。这边呢，我们也中信旅游会根据我们报名的情况会帮大家去调配这个拼住的问题， 嗯， 所以您放心，最终呢也会根据我们团队的这个报名情况来匹配我们领队， 嗯， 啊，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剩个我们35个人的团队，然后说到最后可能单出来一个男性呢，那可能我就凑合凑合去拼一下。 哎， 如果单出来一个女性呢，那我将就再去拼一下。 哎呀，都能凑合凑合啊。 对， 好，现在呢我们只剩一点点时间了，欢迎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前预约报名咨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6515-8199以及6515-8299。 好的，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希望在这个团队当中见到你哦，周一加油。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开始了，文化旅游、健康餐饮促销活动应有尽有，让银发消费更加安心，更有品质。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